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55集《忤逆之子》。众人在看方霸，就见他面如死灰，欧阳少庄的话反反复复在耳边重复着。他方霸害死了那么多人，要遗臭万年了。思前想后，特别是看到身边方武手上的伤，他就是活死人。原来死而复生根本就是个骗局，先给儿子用假死的药，再让他们死而复生变成活死人。如果这样一想，方霸就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被骗了，原来一切都只是个骗局。 他好像动摇了。 那是，磐石都要被说哭了。 老头没活头了，欧阳把他讲成了遗臭万年的千古罪人了。 赶紧问他那些兵将在哪儿。 方霸扬起脸，怔愣着，看着欧阳少征。 我，老匹夫，想救你儿子吗？无论是方俊还是方武，只要你投诚，就救你儿子。 我儿还有救。 欧阳看了一眼身旁，公孙走上来点头。 有救。 我。 方霸，你那50000士兵在哪儿？如果他们是跟那个叫魁空的在一起，那就真的危险了。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吧？ 方霸左思右想，最终抬起头。 他们在。 就在方霸终于松口，打算告诉赵普那些兵将藏在哪儿的时候，突然一口血吐了出来。众人都一愣，被眼前场面闹了个措手不及。就见方霸低头看了看，只见自己的肋下在盔甲的缝隙间有一杆银色的枪尖扎了出来。他看着那熟悉的枪尖，有些不敢置信地回头看了一眼。就见他的儿子方才手中的银枪已经刺穿了他肋下。 你柴儿。 方霸此时脑中只闪过一句话。 三儿忤逆，报应啊。 爹。 方武大吃一惊，举刀就向方才砍去。方才一抽手闪到一旁，从怀中掏出火折子。方武要靠近，方霸用最后力气举起关刀一挡他。 别靠近我。 方武愣在当场，方才冷笑一声。 二哥，我劝你别过来，不然你会和李崇进、李云他们一样被烧成一捧灰烬。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是你爹。 哼，爹他什么时候公平对待过我们？他的一切都是要留给方俊的，我们不过是给方俊铺路的牺牲品而已。 你。 山坡上众人都无语，搞了半天，可能方才是和归空合作的那个人，因为归空要完完全全骗到方霸，还要给众兄弟下毒，最好在方家有个内应，而方才也中毒，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洗清嫌疑。 三子忤逆吗？还真是报应不爽啊。 爹。 此时方霸已经重伤，摔下了马，方武赶紧过去接住。可怜方霸80多岁了，被自己的儿子刺了一枪，一激怒现在只剩下一口气，奄奄一息。方武扶着他爹，满脸血红。 方才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。 哎呀，你和这老头子一起死吧，至于让方家光宗耀祖这种事情，就交给我吧。 说完，方才一抽马缰绳往营盘后方跑，同时回首将那个火折子掷向了方武。 不过火折子带着火星飞向方武的时候，突然前方红影一晃，展昭挡在了方武眼前，一把接住了火折子掐灭。方才已经纵马跑出很远，展昭要追，但是一个人拦住了他，展昭回头就见是赵普。 他如果和鬼将是一伙的，跟着他就好。 说话间，邹良已经带着影卫追了上去，展昭点点头。被赵普一起带下来的公孙给方爸把脉，皱了皱眉。 老头要不行了，我的香。 话没说完，白玉堂已经抱着提着小药箱的小四子下来了，几个影卫将方爸抬进了帐篷里，公孙抢救他的性命，方武急得团团转。 你知不知道那五万兵马到底在哪儿？ 不知道，大哥带着兵马去找鬼将，我不知道在哪儿，爹没告诉我，三弟可能知道。 说着方武直叹气，没想到他三弟要置他于死地，兄弟一场竟然如此狠心，真是可悲可叹。众人注意到方武的手、脖子、脸上已经出现了黑色的斑纹，那种斑应该是腐烂的伤痕。方武虽然还活着，但正如公孙预料的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活死人，并且正在急速消耗着生命，随时可能死去。 两边都要撑不住了。 公孙现在满手血，一指旁边的窗铺，看向方武。 你也躺下。 哦， 不想死的就躺下，蠢材。 这时，外边去跟踪方才的邹良回来，低声跟赵普汇报。 王爷，方才不见了。 什么？为什么会不见？ 他冲进牲口群后就不见了。我怀疑牲口群下面的地面有机关，他的马还在。得把牲口都赶开才能找。 那就赶吧。 邹良皱了皱眉头，欧阳少征提醒赵普。 好几万只牛羊呢，怎么赶啊？ 这个嘛。 赵普正想着，展昭和白玉堂突然异口同声。 有办法。 众人都一愣，望着两人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展昭坏坏一笑，跑出去对着山坡打了声口哨。随着展昭的口哨声，就感觉山坡上的战马突然都有些紧张，随后欧阳少征那几千骑兵刷啦一声闪到了两边。黑霄和风丫头本来站在坡上看热闹的，不过这会儿回头一瞧，默默往旁边挪开了一点点，让出了个空档。随之而来的是一声震天的虎啸声。众人抬头看，就见小五踱着步走到了山坡边，往下瞧了一眼。展昭对他打了个手势，小五突然仰起头虎啸了起来，再看那些牛羊，有些羊直接就趴在了地上，牛群则开始大乱。小五叫了几声，震得整个山林的鸟儿都扑腾着翅膀飞上了半天，林子里鸦雀无声，所有动物都多了起来。小五突然跃出了陡坡，对着山下跑了过去。再看牛羊群疯了一样往林子里跑了进去。别看这些牛羊平时呆呆的反应慢，但是这会儿比兔子跑得还快，一只两只都躲在树后面瞧着空地上踱步的小五。阴侯跟着小五下来，身边天尊点头。 小五总算是有点百兽之王的样子了呀。 虚张声势而已，不就是一只大猫。 阴侯拍了拍小五的脑袋。小五也不争气的拿大脑袋蹭阴侯的腿，觉得阴侯哈帅哈帅的。等牛羊一散开，众人很快在空地上找到了一个小山包一样的地方，斜后方有一个能供一人进入的山洞，难怪刚才方才只是一身软甲，原来早就想好了要开溜。影卫们下到了洞里，沿着黑漆漆的地道一直走，还带着几条狗一起。出了山洞，发现是在一个山坡上，于是就发信号。赵普留下一部分士兵在此处安营，保护公孙救方爸父子， 另外的人一起去追击方才。方才既然是徒步跑的，那就好追了。赵普手中的军犬训练有素，一路追寻着方才的气味找过去，跑向了开封远郊的深山。欧阳少征比较熟悉地形，皱着眉。 那边有瀑布，还有水潭，瀑布旁边倒是有个山谷，但是地势很险要，五万人不是小数目，这么行军一旦跌进山谷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 或者说对方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士兵摔下山谷去。 这时邹良跑了回来，指了指前方， 沟停下来了，瀑布下面有军营。 众人对视了一眼，都悄悄到了山上观瞧。果然一处山壁下面是瀑布，瀑布旁边有很大一个水潭，水潭边的大片空地上都驻扎了军营帐篷。旁边应该还有山洞，山洞里估计也有一部分士兵，但是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就是山崖，山崖下边是山谷，而且都是碎石谷，一旦摔下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这不是打仗的地方，擒贼先擒王，先做掉那个带头的鬼空，然后再救这些士兵。 鬼空是我门下，本来就应该我去清理门户，我去吧。 哎，不准！ 殷侯还没来得及下去，展昭突然伸手一拦他。殷侯眯着眼睛瞧自家外孙， 我去。 叶子禅拽住他红九娘和蓝狐狸， 我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